大家好，今天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来了，都是情商回笋哥在做录音。今天我们吃饭玩我屌最后一集屌。咁啊，我们年纪大啊，而家唔屌得啦。我告诉你，有两样嘢真系而家蚀桌嘅。第一，食蒲飞；第二样嘢，而家咪有嗰啲以前咪限时任屌嘅，屌你咩金钻嗰啲咩480蚊啊，上到屌几 Q 嗰啲，屌你老咩我十几岁就话啫，屌你40几岁先嚟有啲咁嘢，屌你老母，哇！如果嗰阵时中学有钱啊，着住校服上去啊，哇！我屌你老咩，我谂条女，喂阿哥你搞掂未啊？ 喂，你讲真，即系十。如果十四歲啊， 咩屎書都屌穿啊！嗰陣時，屌你啲 physics 一串咁厚噶。 哇！如果你十四五歲有限時任屌啊，哇！簡直發落神仙。即係最好咧，當年咧啊，其實我哋而家都係咁。即係如果有啲後生仔，你覺得佢係欣賞佢嘅話咧， 屌佢， 帶佢叫雞。 帶佢？屌你黐撚線嘅，欣賞佢帶佢叫雞唔使錢啊！我自己去叫撚過啊！ 屌你享受唔到嘛？ 我享受到啊！而家都屌你老味死撚到啊！屌你想揸波啊！屌你閪！ 哇！真系唔想揸喎！ 喂，我想啊！你有冇俾我揸？屌你老味！ 你入房啊！嗰度有得揸！ 屌你老味！ 诶，借个膝头哥俾你啦！ 借屎忽俾我系多远啲啊！屌，唔系你屌你欣赏个细路，你带佢叫鸡做乜嘢咧？ 唔系，咁你起码都为人哋带嚟一个不生难忘嘅经验啦，系咪？嗱，如果你而家想做个人情俾人哋，你可能要使好多钱。你食餐，我上個禮拜四條女，即係請客食飯，咁然後咧400-500蚊位咁樣啦，連埋加酒水咁樣，喺朗豪坊隔離有一間叫朗情坊嘅，嗰個六樓有一間咧就食海鮮嘅， 好豐富啊食得， 都有。 唔係中式海鮮定西式海鮮？ 中式海鮮，即係有花雕蒸蟹啊！ 哦，你食啲貴嘢冇計啦。 咁你請客食飯，唔通食牛腩麵好冇？ 咁啊係。 啊，呢個唔可能發生嘅。咁於是乎咧，咁啊同客食，咁你收到一個 message 咩咧？ 咁咧佢就同我哋講話，嗱今年咧。阿筍仔你就唔好咩啦，就唔好買啲嘢上嚟啦。即係今年中秋節你就唔好買嘢上嚟。 就請我哋食餐飯得啦。 咁然後咧，我嗰時候第一個反應咧就係、是，我屌我都冇諗住買嘢上嚟。跟住咧，但係咧，我嘅揾食雙數咧，就指出咗我內心呢種謬誤。跟住後咧就指示咗我點樣回應咧？嚇咁送啲咩啊？ 送啲咩咧？ 咁送咩好咧？咁樣跟住佢話食餐飯好啦咁。 哇！咁啊屌你，食餐飯啦。 跟住咧，然後咧，我話我話時間地點你定嚇跟住然後咧，咁然後咁佢哋就揀咗呢度啦，咁樣食餐海鮮。咁你諗下，你到而家呢個年紀，你要去討好一個人，或者想令人哋開心嘅時候。3-4千蚊都走唔甩， 走唔甩㗎啦！而家真係 走唔甩。咁但係你諗下喎，如果咧你想有個人，如果你欣賞佢嘅，你想佢記住你一世咧，最好做咩？真係請佢叫雞。 屌你啦！你帶嗰個金鑽嗰度，佢屌柒你咧，屌阿婆，人哋啲僆仔仲屌鳩你。 喂，唔係咁講㗎，你咧13-14歲嘅時候咧，你嗰你對即係當然啦，你覺得靚嘅只有啲同學真係靚嘅啫。係。但係逢係除衫嗰啲女，你都係會扯旗嘅。係咪？你副機能依然都係好嘅，同埋咧，我唔記得你有冇睇。以前咧有一套好出色嘅電影咧，叫《盲井》啊。 我有我有。 你有睇過啦，係咪？咁然後咧就係講咧， 大陸禁片嚟 喎。佢個故仔咧就係講咧，要喺 礦坑裏邊工作。 喺個礦坑裏邊工作嘅時候咧，要整瓜個細路。跟住然後咧就同個礦場主度呃保險咁樣。 啱啊！ 係啊！嚇，咁個故仔係咁樣嘅。咁然後咧，中間嗰個人咧同嗰個男仔戇鳩鳩咁樣啦，咁啊但係就冇乜心底又唔壞嘅，咁有時久唔久咧就同個叔叔都有兩句嘢傾嘅，咁所以個男仔個馬路咧最尾冇想懟死佢，但係喺冇懟死佢之前帶佢咩咧？帶咗佢叫雞，係啊，咁然後咧叫完雞之後咧嗰日咧你發現咧佢兩個嘅感情咧。即刻飛進啊！ 非常之突飛猛進。 我唔知道咧，其實可能我哋啲聽眾咧都係比較年輕啊。咁樣咧，但係咧，我個人好得意嘅，我係比較有長輩緣嘅。我後生嘅時候咧，其實咧都係我同我嘅朋友都係年紀比我大嘅。譬如話阿鳩護士咁樣啦，鳩護士大我10年。咁然後阿龍哥啊，阿飛啊，嗰啲全部都過大我6-7年嘅。 咁我而家個 partner 又係大我十幾年。 但我想問一下，你有冇人 但係咧 雞啊？ 嗱，所以咧我就覺得唔夠義氣啊！ 屌你！我帶你去你又話食阿婆，去金鑽你又話屌你老尾，全部都阿婆。去金翡翠你又話食阿婆，屌你老尾！ 你而家唔撚同嘛，大佬？即係咧，好似咁講，即係以前咧。細個嘅時候最好係炒去街邊度食蠔餅，係咪？係 啊 係啊！屌，而家蠔餅我屌柒你啦，係咪啊？喂，所以咧，你去賄賂一個人嘅時候咧，要趁佢咧即係乜都冇嘅時候咧。 唔係喎，我上次同阿發明仔講，屌你老味，我話喂。你不如我帶你去金鑽，哇係咪阿婆嚟㗎？屌你，我要靚妹，人屌識佢食靚妹啊！屌、 哎、 你老味十幾歲，而家啲性經驗多過你食鳳飛啊，細佬！ 你諗下發明者都廿幾歲， 咁啊係， 係嘛？廿幾歲唔同，心態唔同咗。你要喺佢初出茅廬嘅時候處理。 屌你，即係中一嘅時候帶佢叫街。 真係哇！发达啦，我简直当你圣人啦！你下个礼拜系咪有啲白粉要运？即刻帮你搞掂晒啦！ 我内体内藏毒都得啊！屌你，帮你吞几 K 嘢啊！ 所以好神奇啊！即系呢啲嘢，咁啊，不过唔讲呢个啦。即系我觉得呢、這个你喺即系你谂下，即系年轻嘅时候咧，嗰个状态简直系令而家怀缅。 我话俾你听啊！去年紀細嘅時候去嫖妓，即係琴日我都想去，因為寶寶龍翻工，我就諗啦，屌你老尾，係不如去啦，諗諗下，唉，都係唔撚到去，因為而家好得意，你去咧好講妹，就唔同以前喎，以前你係唔係使講妹噶嘛，你一想撚到去，你條撚基本上係隨意機嚟嘅，你叫佢起機就起機，唔起機就唔起機，屌你而家唔係不隨意機嚟嘅，你叫佢起機佢就墮機，屌你老母，你叫佢喂大佬幫幫手嘅，屌一聲，哇屌嘅搞成咁撚樣噶哥仔你，即係直頭想到係咩咧損失尊嚴，因為你而家咧第一年紀大，有好多嘢都唔係話你可以控制到，想對條女唔掂唔得。條女隻鳥隻唔得，我話俾你聽，有一次嘅經歷啊，真係好真係親身經歷。咁咧，我平時去叫街咧，第一時間係做咩咧？食撚咗粒威爾剛先啦，屌你等件事好睇啲啊，大哥。咁之後嗰次去叫街咧，啊朝頭早食撚咗粒威爾剛，十二點零鐘咁啊，兩點零鐘諗住出動啦，出動嘅時候咧去撚到金鑽，咁咧金鑽嘅時候，哇！一入到嚟又唔係好怕嘅，但係又唔係好靚咯。咁佢話：喂，阿哥試一試啦，服務好得㗎，因為佢見我面有難色都屌你老味，咪試一試啦，服務好得咁啊，算啦，屌你老味。咁佢即係舐嘅時候，佢即係金鑽啲服務好堅嘅，摩打你舐暈啦，全身舐嘅時候都屌你冇乜感覺㗎啦，都因為屌你唔掂啊個樣。咁啊半軟硬狀態之後，諗住即係完成件事，點知一樣嘢做咩咧？抽筋只腳，咁啊一踎上去，壓得即係插得幾日啫。哎呀，嗰條女真～即係本來扮撚曬嘢嘅，好撚好氣啊！哇，屌你老母入撚曬，好似俾條嚇鬼插緊咁樣樣。咁之後我一嗌一聲，咦阿哥出咗啦！我唔係抽筋，屌你知唔知啊？唉，隻秒隻咯開始。咁之後邊度抽筋啊？我只腳抽筋，喂唔得唔得。咁啊之後就捻下只腳啦，大哥按摩，哇真係好撚痛，腳瓜窿嗰度抽筋，因為你即係你知啦，即係你屌佢嘅時候真係跪喺度咯，哇腳瓜窿抽筋。哇！抽撚完啦，真係抽撚完。喂，等我哋收外賣先啊，等等。咁抽筋嘅時候，屌你老味，按完只腳啦，按完只腳佢抽筋，佢撲街做咩咧？鐘響，嗰條女話：喂，夠鐘啦咁。我嚇夠鐘啦。佢喂你諗住點啊？加鐘啊？我唔撚加啦，屌你老味，係我沖涼啦。佢話我咁沖涼，淋一淋個身咁咪又走啦。屌你老味，哇！真係條女咪，屌你老味，你又搞唔撚掂，你個撚又抽筋，咁自己個心態都難過噶啦。屌你老味，想去叫筋，屌唔撚條女，不但止想抽筋，咁啊興撚個火屎，翻到元朗再屌一次啦。咁啊去嗰檔我介紹你乜撚嘢碧水雲天咧？屌你老味，想撚到又話絲襪按摩又呢又路，咁啊想撚到啦。 咩叫絲襪按摩咧？ 咩啊？佢著撚住對絲襪，但冇人著絲。物嘅上面屌， 我即係 噏下嘅啫，咁啊想撚到啦，捻兩捻咁之後話喂你唔硬嘅，你捻背脊梗係唔硬啦啫，咁反翻轉面啦嚇，反翻轉面佢啊捋兩捋係咪好攰啊？食一藥啊？我話唔係，咁樣佢啊 即係熄暗啲黑燈啦，咁啊，即係俾啲表情，俾啲聲音你聽下啦，依兩依咁啊，即係亂下咁，咦，有少少狀態咯，有少少狀態之後做咩咧？佢諗住，佢話嗱，如果你得，我咪坐上嚟咯。突然間只腳仲咧，哎呀，佢話咦，做咩啊？出嘢啊？我唔係腳趾抽筋，屌佢老母閪，只腳趾公同埋嗰只第二隻腳趾搭撚埋，痛撚到喺張骨頭嗰度，屌你老母，我咪做咩做？哇，好撚痛啊！屌你老味，嗰個阿姐做咩咧？邊一聲笑出嚟咯？喂，咁你搞住先，我出去食口煙。咁我屌你老味，痛撚咗幾個字，屌你老母閪只腳，翻到嚟，我哇好撚痛啊！佢喂而家得唔得？我話而家唔得。屌你老味，嘥撚咗啦！威二降第一，屌你老味，第二樣嘢兩膜抽筋，呢啲啊真係屌你老味，年紀大咗，你乜撚嘢都唔得，抽筋就得啦！屌你去叫雞最慘係咩咧？抽筋等於你食無非啫嘛！屌你去撚到做咩啊？哎呀，肚痛！ 所以咧，即係所有嘅醫生都話俾你聽咧。做劇烈運動之前 要做熱身啊嘛，屌你！係 啦， 你冇理由去叫雞之前，人哋問你：咦，阿狗，你喺呢度彈下彈下，屌你老味拉筋做咩？我諗住屌閪喎，你而家咁冇撚鳩啊！屌你老味，你喺搬爛街整個公園，下面嗰度寫撚住叫雞時請做熱身運動，你又見撚到好撚多麻甩佬喺嗰度做啦！屌你佢！而家年紀大咗啊！阿寶寶龍嗰日都話：佢話喂，不如咁啦，屌你，你咪揾條靚女翻嚟同你傾下偈啊！睇下可唔可以搞下嘢？屌你，而家年紀大咗，你可能傾成晚偈都搞唔撚到嘢啊！屌你老母，係唔係話你去搞嘢就搞？ 咁咪靚女唔同嘅，係咪？ 靚女死魚咯！屌你，而家有幾樣嘢唔得嘅，話俾你聽。第一，死魚唔得；第二樣嘢，一路屌喺一路講嘢唔得；第三樣嘢，個 feel 唔得嗱。譬如你入撚到嗰度。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去大陸即係叫雞啊！啲人咧講俾我聽，有一次我跟人去， 你都唔翻大陸嘅？ 未啊！我嗰陣時跟阿發明家上去大陸做嘢啊嘛，咁啊賣電器嗰次，屌佢老尾喺嗰間酒店啊！你聽乒乓係做咩咧？包門夜晚黑， 包門？ 包門拉人啊！如果你屌緊閪就慘啦！大陸最驚係咩咧？喺酒店度屌閪最驚咩咧？拍門，屌你！咁你就死啦！屌你老味，一路屌你一路驚，一路屌你一路驚，咁你不如唔好撚屌啦！壓力狀態之下唔得，咁你好撚多嘢唔得嘅時候，自然打飛機咪得咯！屌你！咁你好撚即係你年紀大咗，好撚多啲顧慮嘅。 不過好得意啊！即係咧，我哋講翻啲即係我哋啲正常住家男人咁樣啦。大部分啦，即係我大部分朋友啊。即係結咗婚，即係未必個個會叫雞噶嘛。有啲會叫啦，有啲可能孤寒啲唔叫啊，有啲可能冇錢唔叫。總之有啲原因啦。 我咪冇錢咯。 但係咧，大家都會咧結咗婚咧都會打飛機嘅喎。 喂，大佬，有時你老婆俾唔到啲服務你啊嘛，大佬，你屌屎忽，你試下屌你，除非你老婆嗱、我有一個朋友咧就娶鬼佬嘅，即係嫁鬼佬嘅。咁我就問佢，即係兩個第二三個人，第二個朋友就問我：喂，嗰、那個叫做Emily 咁計啦。喂 ，Emily 嫁鬼佬，我話嫁鬼佬好慘噶。我話點嫁？佢又話阿九點嫁。我睇親啲西片啲鬼佬中意屌屎忽，屌你！佢話不如你問 Emily。我話你好戇鳩，你問啊？ 唔係我就覺得係你發現咧有啲咩嘢咧，最尾係可以其實自己一個人搞掂曬，又可以自己享受曬咧。其實打飛機就真係最好嘅。 啱，同埋你有時你老婆做到三更半夜，你翻嚟都唔好意思麻煩佢啦。 喂，第一你真係唔需要求人，第二又唔需要使錢，係咪？但係咧呢個細個咧會出現嘅，大個就冇咗。細個咧打完飛機之後，你仲想去搞嘢嘅。 而家冇啦，屌！ 而家咧就所以咧年紀大咗又有個好處，即係如果萬一你有慾火，你個銀包唔夠錢嘅話咧，其實打一次飛機你就解決曬。 咪 係咯。你唔會有一種咧覺得哇好空虛啊！乜啊？即系未搞掂啊！咁样 系，同埋一样嘢好得意啊！有啲人就成日讲：喂阿狗啊，不如你屌你搵个情妇，你都黐捻线，你叫情妇嚟搞嘢嗱。有样嘢我唔知道你细个有冇咁嘅顾虑，我大个好多啲顾虑啊。佢叫你去佢屋企，你制唔制啊？嗱 WeChat 我唔使讲咩 WeChat， 你而家识咗条女，佢叫你喂，不如谂啦，你上嚟我屋企屌，你制唔制啊？ 今日睇下条女咩排头。 我唔敢，我唔係唔制，係唔敢。你想對佢屌你老咩？你夠膽咩？我唔夠膽。 哇！不過我有啲 friend 係咁嘅喎，即係咧呢個 之前好多集之前，可能啲 friend 都講，即係大家都聽過嘅，就係咧講話佢後生嘅時候玩 QQ 啊， 咁然後條女喺雲南嘅 啊， 咁我 friend 喺香港嘅 啊， 咁然後係講緊佢特登我 friend 搭飛機過去屌佢， 咁撚堅， 咁然後屌完之後咧，咁講緊咧去到嘅時候咧，我哋話喂，你帶多啲錢玩還玩，拎翻條命翻嚟，我哋都好撚驚 啊。 不過有時香港人咧顧慮又太多啦嚇、 啊， 上到去嘅時候條女同佢 book 埋酒店，同佢過埋夜。 啊 玩了幾天、 啊、 即是呢他說根本都真係都未著過條褲、 啊、 跟住然後咪翻嚟啦，即係當然他最後就娶咗呢個女仔做老婆嚇，咁 你講喺住喺嗰邊嗰、那個啊？ 嗰邊唔知喎、 啊。咩啊？宋婷啊？ 唔係嗰個香港女仔嚟㗎，嗰、那個唔係嗰個係北京女仔、 啊， 不過喺香港有工嘅。咁然後我另外個朋友就唔係啦，佢娶個老婆翻嚟咧， 哦好靚嗰個你話嗰個 都靚嘅，都靚、 啊、 都靚，即係起碼我中意啦嚇。 我好中意呢 啲。咁樣佢係即係咁啦，即係有啲人係咁樣一鋪搞掂咗。 我夠膽啦！你話條女上嚟呢度，我更加唔夠膽。 以前啲電視機節目咧有做過啲節目係咁嘅，你其實知道。在很久遠之前有一樣活動叫 ICQ 啊嘛， 係，而家 ICQ 通靈就得，屌你通話就唔得啦。 我以前同我師傅咧，即係我同我師傅嗰時候有一間黑房嘅，咁、咧大家喺 ICQ 嗰度咧就扮護士、 啊， 因為我師傅以前我女朋友咧就係護士嚟嘅，咁、 啊、 咧我師傅咧就知道嗰啲即係嗰啲護士佢哋嗰啲 間 期 啊 嗰啲係點樣嘅，咁、 啊、 然後咧就。扮護士話自己好悶、 啊， 男朋友啱啱出咗國，咁、 啊、 然後咧叫佢過嚟揾我哋，咁、 啊、 然後我哋咪坐喺個輕鐵站對面，喺度望住有啲傻仔咁樣，或者後生你幾無聊都有。 我話俾你聽啊 ，ICQ 咧，基本上我同大家講 ，ICQ WeChat 我真係玩唔少啊，同埋啲電話。 ICQ 你都有玩嘅咩？ 梗係有啦，我話俾你聽，佢三個 party 啦 ，ICQ 同埋嗰啲嗰個叫做凹凸天地線。仲有就係 WeChat 咧，基本上係 Man in Black 咧招募會員嘅一個嘅暗號嚟嘅。我哋喺地球和平付出好大啊！我打過呢個馬蹄獸啦，呢、這個米芝蓮怪啦，仲有就係、 這 個、 米芝蓮妖 呢個八個怪啦，即係兩隻眼咧，一隻眼向左，一隻眼向右嘅。仲有呢、這個弱智兒童獸啦，我話俾你聽，嗰啲唔係人類嚟嘅，屌你我出嚟嗰啲，我屌你老母，你玩 ICQ 識女仔，你唔撚係啊！我試過出嚟嗰啲，屌你都唔係人類嚟啊！屌你直頭係咩念壁叫你出嚟啊！根本都，屌你一出到嚟。咩念壁又冇俾嗰啲精密武器我喎，佢淨係叫我肉體。喂，阿狗想咧，屌你喂，你都俾啲精良嘅武器我啊！屌你老味，我見到咩念壁都有啲死光槍嘅老母閪，俾你條撚你！屌你老味，你插佢兩橋啦！喂，唔係嘛？屌你老味，你叫我，屌你老味，血肉之軀對付呢咁嘅怪獸，仲要插佢兩橋？屌你！ 雞蛋對高牆！ 屌你老味，係我話俾你聽，我以後都唔玩啲咁嘅嘢啊！屌你！ 唔係喎，我聽以我所知，你真係玩。好多年噶啦！ 哇，屌你老咩！所以地球咪咁和平咯？如果唔喺十幾年前火星人佔領咗香港啦，屌你！你冇我，屌你老咩！得香港咁撚和平，你頒個大紫荊勳章俾我啊！屌你！哇，我話俾你聽，見呢啲怪獸見唔撚少啊！屌你！ 但係其實呢、這個我諗嗰啲女仔都係，你諗下講真，即係邏輯都好易推嘅，好人好嘢唔會去嗰啲。 我話俾你聽，有一次啊，嗰條女先同我哋。 喂，其實有冇見過條靚女先？講真，玩咁耐。 睇你咩定義咯？如果佢喺外星應該好靚，梗係冇啦！屌你，你邊會有靚女又悶又寂寞又衰人屌佢閪啊！屌你，通常怪獸。好啦，恐怖弱智，屌你老味， 弱智都 食 过， 又弱智都有啊！屌你，我老友咪食捻咗个弱智噶啦。 系咩？边个啊？咩歌啊？ 死咗咯！ 哦，系咩？ 我老友真系死咗，生 cancer 死咗。 银行嗰个。 系啊，佢有一次弱智嘅，咁啊叫我出嚟，佢哇狗我有条女屌唔瘦，心谂咁笋咁嘅样噶，系啊你出嚟，一去到间酒店房，我话咪住，我睇一睇个样我先入嚟。屌你老味，入嚟先咯，我唔得啊！屌你睇下个样先入嚟，哇！屌你条女真系弱智啊！我话阿哥你慢慢食，我走先。唔阻你啦，屌你！大好环境啊嘛，我费事入嚟打搅你啦。嗰条女咧直头翘捻住佢手，嗰条女放佢走嘅盘口系咩咧？你搵个 friend 嚟接你，好似接棒咁打缩角。啊！屌你老母，我见到呢啲我就唔走咩，大佬弱智 你都食，屌你老味！一睇个样就知系弱智喎，仲要系，屌你老味咁点食得落啊，大哥！你话好嘢，我就真系未食过啊，怪兽啊！屌你话食怪兽，写本书，屌你老味！我谂我出书又卖断屎添啊！屌你个閪！屌你靓女冇啊，冇靓女做呢啲嘢噶，屌边有靓女？你谂下靓女点会得闲玩呢啲啊？啲狼狗或者观音兵啊，屌你求其 call 一个出嚟啊，屌你都有啦。即系你冇靓女做呢咁嘅嘢，未见过啊，屌个老母。 咁啊系，咁呢个都好正常。 系，屌有一次咪系咯，呢次我重复翻呢个古仔啊，系我人生里边玩呢个电话会最深刻噶啦，同佢倾偈。咁啊，嗰陣時咧就電腦啊，啱啱即係 ICQ 有嘅，咁啊喺電話會就識佢。嗰條女就話：喂，你係咪傾啊？傾啲激嘢？我話係啊，好撚激都啱啊！咁啊，屌你老味！佢話你係激我先同你傾啊，咁撚樣咁啊傾啦。佢話：喂，我 send 張相俾你睇下。咁我哋中意玩三 P， 佢話：咦，好啱，我好中意玩三 P 喎。send 張相俾你睇，空姐嚟，真係空姐嚟啊！咁啊，嗰次係約撚咗喺伊利近街嗰度見面。咁啊，伊利近街嗰度有間酒吧，咁啊Oscar 定乜鬼嘢唔記得咗，好耐之前。咁啊出到嚟，咁啊見佢個樣都靚嘅，咁佢有個男朋友坐喺度， 鬼佬嚟嘅， 咁啊唔係中國人嚟嘅，咁啊斯斯文文嘅，咁佢啊呢個老公啊咁，我以為咦屌你，我哋兩個一齊砌佢啦屌，咁我話我哋即係點激發，佢話你係咪真係激㗎，係我哋先去㗎，咁我話喂好激啊，乜都得咁樣，佢嗱到時咧我就我老公同你吹，我嚇。咁你老公同我吹，佢話係啊，或者你同我老公吹，咁我喺呢度做咩？我睇咯，我咁激啊，唔啱啊，大佬，男男呢啲梗係激得滯，屌你老味閪！我俾完錢，我放低我嗰杯酒嘅錢，我即刻走啊！屌啊，老母閪咁激，大佬，你再出聲啊嘛？你話你激嗰啲係男男啊？屌你老母閪，美麻甩佬屌屎忽嗰啲，我話唔出嚟啊！你揾條女坤咗出嚟，之後同我講叫我同你老公吹簫，你又睇。你係咪黐撚線噶？屌，呢啲太激頂唔撚冇，大哥，即係你年紀大咗之後咧，因為遇得多啲咁嘅騙局咧，所以而家你話去叫雞或者真係出嚟即係去嫖咧，第一講心情，第二樣嘢真係好講個 mood， 即係唔係話哇話去又去，以前真係屌你老味，人哋一約你就即刻飆出嚟啦，而家冇呢啲嘢真係，我唔知道你仲得唔得啊？ 我唔得噶啦， 即係人哋約你飆出嚟嗰啲， 哇！梗係唔得啦，一定唔得啦！我哋啲風險指數咁高， 有咩風險啫？ 咁仲要係做下正行咁樣，好難嘅喎！ 屌呢個世界咩唔係正行？撈偏門嗰個都叫自己做正行家，你見韓生都話自己做緊正行家，個撚都開個撚都開賭場嘅。 你試下而家打電話，你話俾個屎忽窿韓生屌，你估佢會唔會澳門過嚟屌你屎忽窿？ 俾咩啊？ 俾個屎忽窿韓生屌啊！ 屌韓生成日有閪屌曬，屌你屎忽窿咩？ 就係咯，即係。唔會㗎，即係喂呢、這個同埋我哋呢個出嚟食百家飯嘛，見咁多人。 咁啊係。 係啊，即係你話喂，如果我冇名冇姓嘅。 啊。 係啊，如果冇名冇姓，我哋出名啦、那個節目。 係喎、啊，屌你。 係啊，屌最驚係咩啊？俾人知係邊個。 咁啊係。 係啊，呢、這個同埋即係有時真係驚，即係你話喂，如果呢啲咁嘅鹹濕嘢街過，全世界都諗過㗎啦。 同埋一樣嘢啊，而家有情婦有女人黐埋身，我哋都隔過渣。我有個同事就係有個僆妹黐埋身，咁咧即係你知道我哋護士啦，咁而家有啲大學學生嚟受訓㗎，咁咪黐咗埋條僆妹到成頭家散撚曬咯。咁你焗撚住要同條僆妹結婚咯？ 哇，係咯，呢啲係戇撚鳩喎！ 屌你玩女人啫嘛，而家俾女人玩喎，大佬，你結第一次婚都咁痛苦，仲結第二次，屌你老味！ 喂，同埋又咁講咧，你即係我又覺得咁玩還玩，你都要做一個有責任嘅人咯。 所以你俾錢就最好噶啦。你最衰係咩咧？而家我哋人到中年咧，攞把口呃人個閪屌喎！即係最撚衰噶啦。 係有報應啊！呢啲冇辦法。 係真係有報應 啊！係啊，即係你成頭。即係你，我覺得真係好撚戇鳩啊！即係咧，做人咁多年，其實都仲睇唔清件事。 啱啱咁貪你靚仔嘅華倫天龍咩？ 不是，即係咧，可能你真係靚仔咯。但係喂，大佬呢樣嘢本身動真心啊，係受苦嘅呢樣嘢。 咁啊係，但係我而家冇啦，冇女人黐埋嚟啊！第一，唔知點解喎？屌你係咪好撚多人聽我哋嘅節目，或者即係啲人將我張相屌你喺個手機嗰度影撚咗嗱？呢個係阿狗啊！屌你老母閪食餐冇人坐埋我度，我望撚住啲姑娘，屌你老母陰陰嘴一笑，個姑娘走撚開，我個樣都唔係好撚猥瑣啫！屌你老尾，即係識我都知道，喂我個樣猥瑣極有個譜啊，大哥！屌你都唔至於好似嘈查你咁對你笑構成非禮罪啊，大佬！屌你后屘望一望佢走捻开，我屌佢老母閪！ 即系而家最即系一系就系、 其實還有一件事，即是我們的社會呢，其實什麼都講壓縮，即是還有要講時間，是不是？所以呢，如果你真正純粹純性需要，不是內心寂寞，並不是指你想找個人陪，這樣的意思，其實打飛機呢，我覺得是最便捷的， 是 不是？即是即係好像很想吃東西咁，不如咬塊烤膠先啦，咁 樣係係係，係 咪先？即係唔需要話，你又唔需要付出太多，咁你又有穩定嘅收入，係咪先？咁係好 balance 嘅。 因為而家最驚係咩咧？有啲損失你係損失唔到嘅，人到中年。 喂，同埋咩嘛？ 你好難建構翻嚟㗎呢啲嘢。 喂，你三十幾歲，你開個你咁辛苦開個礦翻嚟，喂，嗰啲嘢全部都係你要抌好多時間落去先會有 啊 嘛。屌你老尾唔係啊！喂，條靚妹係咪咁戇鳩啊？真係靚妹啫，你俾錢大把啦。係 咩邊度啊？ 唔大陸咯，不過可能會俾公安拉嘅喎。 香港咧？不過香港幾千銀㗎。 香港好似近排有個 friend share 咗一個網站俾我，叫做唔知咩。 屌嗰啲援交好撚多死魚啊！屌你！ 我就未試過，但我知道好多都係學生妹嚟㗎咯。 屌！我話俾你聽，嗰陣時都試撚過咧，有個援交網站，我打電話去，有條援交妹同我傾，佢話：喂，我哋係咁玩法嘅，咁你介唔介意3P？我梗係唔介意啦。佢話咁，嗱，我哋出嚟咧就買嘢先，去行下街買嘢。咁咧，我哋3P完之後咧，我就同你上仔度，哇！屌你買嘢3P啊！屌你老味，食飯買嘢去玩啊3P！屌你老味，我上房啊同你2P！我話你咪真係當老襯，屌你！咁佢話我唔係啊，咁啊温馨下先嘛，我哋有幾撚温馨啊！屌你，我鬼知你帶去邊度買嘢啊！屌你帶去 Coach， 唔係 Coach， 你帶去 LV 劏鳩我幾刀！屌你老味，我去澳門屌港姐都得啦，屌你刀屌環姐又唔係屌港姐啊！咁我話咁上仔有咩服務嗱？我哋又唔打車輪，唔沖涼，唔吹簫，唔沖涼，唔吹簫，唔打，唔屌屎忽，唔玩變態嘢。我話咁即係做咩啊？ 望住你打飛機。 我話咁即係做咩啊？上到去，咁佢我哋摸下，咁抄下嘢，咁之後就嚟噶啦。我話得啦，唔使講。你知唔知收幾錢啊？ 1600。 屌你啦！2000銀啊！哦。我部手機仲有佢張相，屌啦 WhatsApp 市。一流行嘅時候會彈張相出嚟，係 咪條女好靚啊？ 靚閪啊！屌肥婆嚟啊！屌，2000銀啊！屌你老尾2000，唔屌你啦！我澳門屌啦！佢話我哋即係讀緊書，我話知你讀乜撚嘢書啊？屌你老尾！我而家識個阿婆四廿幾歲，佢都係喺 OU 讀大學讀緊書㗎！屌你老尾！佢著件校服都似學生㗎！屌你！即係你唔好咁撚老撚土啊！喂，大哥，屌你老尾買嘢嗰陣時，你係3P，你真係當我戇鳩嘅。不過好撚多啲戇鳩仔即係中意玩呢啲㗎。 好啊，冇所謂嘅。我覺得你如果你有大把錢， 喂唔係喎，有啲僆仔真係死草爛草玩一劑喎。 哦，咁樣亦都係好啫。 唔係啊嘛。 咁你好似啲人，喂，咁你願望咧就愛嚟幻滅噶嘛。 咁啊係。 係咯，咁你死草爛草，然後你買嗰樣嘢，你發現哦，原來只不過係咁啊。其實你買所有嘢都係咁噶啦。 咁啊 係。係咪？你然後最後你認清楚嗰件事，哦，只不過係咁嘅時候。 啊。 其實最好是這樣，就是你大家的投資就不會那麼大，是 是 那投資不要那麼大的時候，你損失自然勢，你人生就覺得快樂、 啊、 那 是 我經常覺得最大的是什麼呢？就是在這些位置很多朋友都迷失了自己的， 我沒有迷失、啊、 即喂，你剛才說的2000元給了就算了、啊、但是你如果你喜歡養條女、 啊、 我剛剛有個朋友在 WhatsApp 那裡發過來才說、我的朋友是做投行的， 咩 投行投資銀行， 投資銀行 即係講緊揾4-5萬蚊個月噶啦，好閒，即係依個冇 bonus 嘅情況下，佢底薪已經係咁樣噶啦。咁啊，同我講話，哎呀，中意養條靚妹咁樣，約咗佢出去食飯咁樣。 咪條靚妹俾佢食啊？ 其實都係投行嘅，不過咧就 同事嚟 嘅，就佢就係先牛多啦，即係佢話個靚妹大概揾1-2萬蚊嘅啫。 唔係佢結咗婚未㗎？ 未㗎， 咪屌你溝下咯，咪所謂。 咪即係咪就走去溝咯？咁溝完之後，然後條女話俾佢聽，佢有男朋友，咁佢好傷心啊！ 有咩傷心啫？屌你呢啲嘢就。 又同我講，喂，屌我 provider 嗰條仔咧，已經係30幾歲啊，仲同我講話，哎呀好痛苦啊！我就係中意佢啊，乜？ 屌戇鳩嘅，屌你咯， 係。咪就係咯，即係所以嗱，你又睇得清楚啦，因為你已經係身經百戰㗎啦嘛。 啱啊。 喂，屌啲後生過去讀書，然後老咗嘅時候咪賴依啲咯。 哦。 係嘛？咁如果喂嗰條女如果係中嘅，即係對，即係個人品係冇問題嘅，都係話俾你聽有男朋友冇事，你咪傷心幾日咯。屌條女係狗嘅，喺你個袋度淹啦，係咪？ 屌你講呢啲，我話俾你聽啊！有個同事啊同我講，佢咧即係成日揾啲大學嗰啲學生揼人心口咧，就做啲義工嘅。佢話有一日 性義工啊？ 咩圣义工你找我做啊屌你老闆，我是肉海救生员嚟啊屌你！我话俾你听，嗰条嗰条僆仔咧就即系同我都有两句嘅，佢有一日食餐坐低，佢话阿九，我有啲问题解决唔到。咁我話咩問題？佢係、哎、感情問題。我話咦，你有老婆喎？係咪有老婆？係冇人屌嘅，我幫到手。佢梗係唔係？佢即刻屌柒我啦！佢話咁，我認識咗個學生，即係 O U 嗰啲學生、護士學生。佢又同我講，佢話咧誒，我係咪人哋話中意你？佢話梗係唔係啦。佢話個 O U 學生就話俾佢聽，佢而家喺嗰間病房做咧，有個男同事成四十幾歲未結婚嘅。咁咧就夜晚黑成日打電話俾佢，就話咧好中意佢。咁佢又即係成日話啲暗示啊，約佢出街啊，話佢好靚啊咁。但係佢又唔希望將件事養出嚟，因為如果養一出嚟，大家都冇好日子過噶啦。你養一出嚟，人哋可能針對你。咁你可能喺學校嗰度個名又唔好，你都係求份工啫，係咪？人哋嚟實習。咁佢問我點做，我話不如咁啦，我又想換個隻手錶，你又想換車，你又同嗰條僆妹講，咁咧就話叫嗰個同事翻大陸，咁咧就話自己其實都好寂寞啊，幾年都冇人同我屌過閪啦，咁啊叫佢翻大陸屌閪，我哋一上撚到酒店啊，攞把 cutter 見佢剝曬衫，行撚住個春袋，影撚曬佢裸照之後同佢講咯，嗱阿九護士又想換車，屌你老母閪，嗱嗰個撚又想換樓，條女咧就想揸 Benz， 你做撚咗咁多年幾廿萬，你咪冇啊細佬，屌！如果冇得嗱，你個腎咧就喺大陸嗰只幾雞嘢嘅一邊咧，屌你眼角膜一邊咧，屌我問你叫條女，屌你老母約佢上大陸，我哋做下嘢先得噶。你咁嘅年紀，你又冇撚溝靚妹啦，大佬你唔知遇撚到咩人啊嘛？ 哦，呢、這個真係喎，即係傻仔嚟喎。 啱啊，你遇撚到個好嘅，就同你講唔得啫。你遇到我哋。你死梗啦，細佬！我叫你屌你去烏魯木齊，哇咁啊！其實咧，我要見撚住啲駱駝同沙漠屌閪，我先有性快感嘅。不如我哋去烏魯木齊行轉。哇！你真係去啊，細佬啱啦！嗱，你唔係幾廿萬都冇啊嘛，阿哥！你快啲打落香港，叫你個細佬的幾廿萬上嚟，屌你老咩閪！去撚到烏魯木齊，屌你老咩閪！你啊死撚梗啦！即係年紀大，你真係～即係有閪你都冇咁屌啊，細佬！ 喂，所以咧，即係講真，呢個年紀大咗咧，即係李嘉誠話，後生嘅時候咧，佢好努力去揾錢嘅，老咗咧，只係咧做好風險管理。其實呢樣咧，同博嘢都係一樣。 啱啊！ 係啊，後生嘅時候，如果你有精力玩得到嘅，屌你咪狂砌咯，係咪？啱啊！即係好遺憾，我後生嘅時候冇咁嘅機會，而家咧 我冇機會冇錢啊！後生嘅機會 冇錢，亦都喂屌你阿媽，我哋都唔係話咧靚仔有型嗰啲啊，係咪先？即係女唔會自己撲過嚟㗎。 撲撚咩？你撲埋佢撲撚走啦！屌你！ 就係咁講啦，即係呢個。如果是這樣說的話，即到現在年紀大了，唉，那就你想求什麼？求你如果你很重視，其實呢，吃屌玩安分真是一個平衡來的，你太重視屌呢，吃玩安分就是不是很平衡的，是吧？你的錢不見了，你吃就吃得不好， 沒得吃添了， 然後被人夾了就睡不著了，然後你個人緊張，安不到事，對 吧？ 那又沒有錢的時候，沒得玩，是不是？那所以呢，大家真的不要掛一漏十啊。啊！即係咧，掛一漏萬， 即係掛一漏萬， 即係你掛住一樣嘢咧，又損失咗一萬咁樣，係嘛？即係咧，你要將要嗰個 fuck life balance 咩嚟噶 ？fuck 就係屌閪。 哦 ，fuck life balance，fuck life balance 啊，即係唔係 work life balance，fuck life balance 好緊要。咁然後咧，你先至可以咧，一個人咧可以係呢個遊走於食屌玩攞份，然後咧順順利利咁樣過埋呢世人。 啱， 好，我哋食飯啦。 好，拜拜。